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27集。 这时，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响起，一道十来丈高的大石门露出了形迹，缓缓打开，门里突然飞出三块木牌，分别刻着天、地和人三个字。颜征明本想一把抓过来，谁知他手刚一伸向天字牌，其他两块便有向后退的趋势，竟是三者只能择一的意思。 选了天字牌，是立刻就能飞升上天了吧？你选不选？ 程前不吭声，带着一点笑意看着他，看得颜征明老不自在的嘀咕， 别老勾引我。 说完，他想也不想地摘下了人字牌，只听咔啦一声，掌门印自动从那大石门上脱落下来，径直回到他颈间。下一刻，那木牌上突然白光大炽，周遭不毁台与古怪的石门全部远去，眼前光阴一样闪过无数人与声音，嘈嘈切切。从扶摇二字落成，古老的石碑奠定数千数万年的传承，九层金楼落地而生，门口大的小的胖的瘦的足迹渐次闪过，或浅如轻纱，或深如实体，然后他们全部消失殆尽，唯有幽潭涧边的草木年复一年渐成碧涛，沧海与桑田落在千古未改的细雨微风下，经久不衰的唯有枯荣轮回，此乃三极正中的人道。两人脚下，一个巨大的法阵好像徐徐点燃的烽火一样铺展开，耳边传来一声不知何处而来的叹息。 这好像是寒月那日在扶摇山外画的那个。 颜征明抬手盖住了程前的眼睛。 嘘，你仔细听。 那个布阵的魔修说过，此阵名为听山阵，能听见什么呢？黑暗深处先是传来细碎的虫鸣，继而有不明显的水声，风吹过草地，旁边似乎有个人翻了个身， 好像是后山。 后山山穴幽潭旁的草地上，几个少年带着一个不知是人是妖的小东西，饥寒交迫地等着师父，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迷茫中半睡半醒地睁了一次眼，灌进耳朵里的就是这样的声音。接着是风吹竹林，一股竹叶香仿佛呼之欲出，有细细的竹笔杆敲打着石桌，发出清脆而微带一点回旋的声音。下一刻哗啦一下，仿佛是纸张被风掀起，却并没有吹远，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一脚，只是响个不停。这是清安居。两人谁也没吭声，默默地听了半晌，仿佛围着扶摇山走了一圈，直到脚下法阵暗淡，最后一丝光消弭在黑暗之中。 原来那天韩渊一个人偷偷跑到扶摇山下，气势汹汹地布下个看似凶险的阵法，就只是为了听一听扶摇山的声音吗？ 程前心里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。这时遮在他面前的手突然放了下来，颜征明将发光的印石往手心里一敛，四下立刻黑了下来，只见黑暗之中有一道白影突兀地走了出来，手中提着一把木剑，在不远处巨傲地施了一鼓礼，抬手拉了个扶摇木剑的起手式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那人旁若无人地当场演示起扶摇木剑来。刚开始他是一袭素白布衣的少年，随着扶摇木剑一招一式层层推进，面貌逐渐变成了成人模样，手中木剑化为寒光四溢的长红宝剑，身上布衣也变成了雍容的锦袍。他所行的剑招每一式都与师父教的相同，却又说不出有什么地方有细微的差别。一套漫长的木剑法走完，舞剑的人已经变成了老人，锦袍重新变成素白的布衣， 宝剑重新变成无锋的木剑。他垂剑敛目，整个人身上有种看破红尘的静谧。这一套剑法酣畅淋漓，如行云流水。两人都是练剑的，特别严征明还是个剑修，自然看得出深浅。一时间各自震惊，谁都没顾上说话。下一刻，那白衣老头蓦地一抬头，一剑刺了过来。程潜一把将严征明推开，两人分开三尺，木剑从中间穿了过去。凛冽的剑锋削断了程潜垂在肩头的一缕乱发，而后转瞬就消失了。下一刻，场中却出现了两个白衣老头，从两侧脚步沾地似的飘了进来，顿时将两人分开了。严征明错步躲闪的时候，整个人没入黑暗中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 师兄， 程潜的真元被牢牢地压制在内府当中，一时间与凡人无异。往常仿佛能与他心意相通的双刃顿时变得无比凝滞。程潜勉力抽剑一挡，只觉得老头那木剑上仿佛有泰山压顶之力。他手腕一麻，加上此情此景太过怪异，程潜本能地往后退去。这一退不要紧，手中双刃立刻有了反噬的迹象。这养不熟的凶剑多年没闹腾，程潜都险些忘了他是个什么尿性。那老人第二剑已经送到，程潜只好一咬牙，半步不让地再次接招。手上的压力越来越大，真好像天塌下来砸在了他的肩膀上。人力终于有所不待，不得好死剑又不允许他后退半步。程潜的双臂终于颤抖起来，被卡在那里的手腕嘎嘣一声轻响，好像扭着筋了。他强行冲击起被封在气海中的真元，真元不断地冲击着内府。程潜眼中一次一次地闪过寒霜，又一次一次地被更死地压制回来。程潜急着去找严征明，一点也不想和这老头用凡人的方式缠斗，当即泛起了魂，飞起一脚踹向对方腰腹。谁知这一脚竟踹了个空，那老者本人居然只是个幻影，唯有他手中剑是真实不虚的。程潜一脚踩空，手上顿时泄了力，老头的木剑狠狠地砸在了他胸口上。这回可是真格的，如果他这身体不是聚灵玉炼成的，这一剑能撞断他的一排肋骨。程潜咳呛几口，感觉半个身体都被打得麻木了，后背本来已经止血的伤口全部崩裂开。那老人木然地看着他，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死气沉沉的冷漠，端平木剑指着他的胸口。一时间周遭只有程潜略显粗重的喘息声。突然那老者开口道， 就凭你这样浮躁的心绪也想走人道？ 程潜本来有心将他打成一只白面口袋，听了这句话动作却骤然顿了顿。 前辈，你是？ 少废话，结仇！ 老者横剑而上，拦腰一剑盛极而衰中的极盛，木剑划出了一道满月式的长弧，这挨上一下恐怕是真玉也碎了。程潜既不敢怠慢，也不敢与他硬拼，有些狼狈地向前一步避其锋芒，艰难地回忆起自己修为低微时研究过一阵的拆招，仓促间回了同一式中的幽微一招。幽微这招讲究风起于清平之末，是说在极盛的时候其实便早已经埋下了幽微的祸根，祸根与花团锦簇的形式一同壮大，最后会成为由盛转衰的契机。这一招变化多端，极其微妙，与程潜惯用的那种夹杂着暴虐气的海潮剑法格格不入。他仓促使来本就吃力，出手不由得慢了几分，这一慢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。他虎口一麻，双刃腾一声，竟被一把木剑挑飞了。程潜十岁学剑至今，一把双刃不说横扫天下，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奇耻大辱。白衣老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伸手一招，那双刃贴地飞起到程潜近前。 再来。 程潜手指紧了紧，便听那老头又道， 蠢材。 程前的手指快被他自己捏碎了，他一把抓过双刃，那老者突然纵身一跃，瞬间千万条剑影从他面前闪过，细密的仿佛初春的雨，无可躲避，无可防御，这是真正的幽威。程前瞳孔一缩，忽然意识到这老人好像是在教他，一时间看他呆住了，直到那一把木剑撕破无穷幻影而来，笔直地停在他鼻尖下。 你从来没有正经学过剑吗？你师父是谁？ 程前不由自主地卡了壳。木春真人的确只教了他一年多，在忘忧谷中匆忙将整套扶摇木剑传给他，也不过就是仗着他小时候过目不忘的小聪明。后来门派的剑谱基本是程前凭记忆摸出来的，有出入的地方大师兄修正了一下。 现在想起来，我一知半解时仓促间记住的一定是对的吗？大师兄小时候学的那首稀松的二五眼的剑，真能修正什么吗？家师在我们刚刚入门的时候就先去了。 老人皱了皱眉，程前压下自己的性子，恭敬地问， 师父临终前以元神将扶摇木剑演示给了我，仓促间可能有些地方没记清楚。 他的话被一声冷哼打断了，那老人闻听此言也不知道为什么显得更来气了，挥舞着木剑一下一下地拍着程前的肩膀，一叠声地骂， 蠢材蠢材。 程前这一辈子也没被扣上这么多顶蠢材的帽子，然而偏偏无法反驳，谁让人家比他强太多呢？面对这样的同门前辈，哪怕对方说他脖子上顶的是一枚七窍夜壶，他也只好听着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